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力扬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一夜荡漾啊，讲述着那些关于爱与孤独里无法和解的夜晚的故事啊。那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开启了今天的能量音乐，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节奏来扫去你身上还有心里那些疲惫还有不愉快的感受哈。大家好，我是陈辉。有人说呢，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等待着周末，等待着放假，这就是生活吗？那为什么工作日就应该是工作日？是谁规定的呢？为什么不能够在工作日去晒太阳、去爬山、去旅行呢？为什么工作与生活是对立的，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呢？那为什么要工作五天休息两天呢？那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步调难道不能被打破吗？不应该被打破吗？我们说当然是可以的。那可是我想说，有一首歌唱到，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你说的这些所有的所有，那都不是事儿，你说是不是呢？ 说放了就得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在精彩，伤痛在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Oh no， 爱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啊，是来自李荣浩和于峰带给我们的一个版本啊。其实呢，他们都会有着相似的经历啊，那似乎更能够在对唱当中激荡出情感的共鸣。虽然没有声嘶力竭，缓缓的倾诉，反而呢是更加给了我们一份动人的力量，是吧？所以呢，我想说，可能男人和女人对待爱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男人呢总是会觉得，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我呢？而女人呢却是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那面对信任和依赖呢，谁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所以咱们还在这儿讨论什么呢，是吧？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你的香气，我们听听看吧。 追溯从前，打开记忆的图片，花开的季节，背叛曾经上演，直到这刻才发现我已经 真的走远，这属于你的香气我已不再挂念。曾经爱过，可惜已经找不到线索。某年某月，就算再让我与你擦身而过，我已不是我，你触碰不了我的心中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无论今天过得如何，它都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对于明天来说，那就是回忆了。下一个天亮就会更加的重要啊！希望各位呢都会有这样的信心，一种能够放下释然的一种状态。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我们说年龄呢越来越大了，身边的朋友呢都结婚了，面对父母的期待的眼神，心里呢那些单着的朋友们还是会很有压力的。那但是感情呢就是不能够将就啊，所以呢很多人的内心一直在呐喊，我等着那个人赶紧出现吧。 觉得对的选择 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没 陈小春，我爱的人，真的是唱的好孤独啊，是吧？所以呢，那些渴望还有追求爱的人的脚步呢，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加油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刚才呢唱的是孤独，接下来呢我们来唱一下团聚。以前呢有一首歌曲呢，可能现在也是啊，在婚礼上啊经常被大家提及。从此不再是一个人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相信你们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的名字了，没错，是来自张宇的《给你们》。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在刚才享受到了痛苦之后，我们再来享受一下甜蜜。给你们，张宇。 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这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想着念的都是我们。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因为世界杯的缘故，足球成为这个夏天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荧屏暑期档也有很多体育题材的作品，除了正在网络热播的《热血狂澜》外，《甜蜜暴击》《热血高校》《极速青春》有望近期播出，而乒乓球题材的超级剧集《追求》与《夺金》双双进行了首轮剧照曝光。《甜蜜暴击》是今年暑期档被观众寄予厚望的作品，鹿晗和关晓彤的搭档给这部剧带来了极高的话题度。游泳先生讲述了一群游泳健儿的故事，展现了剧中奥运游泳新秀白永泽、平凡女孩宋茶茶和体坛太子蓝天三人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而热血高校是发生在柔道社的故事，极速青春是一部赛车主题剧，青春抛物线延续了排球女将的特色，以青春排球竞技为主题，讲述了一群年轻人为了排球梦想不懈奋斗、有笑有泪的热血励志故事。巧合的是，两部以乒乓球为题材的电视剧正在热拍中，其中由亮剑导演张潜执导的《夺金》将生动再现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球崛起背后的燃情岁月，记录了大时代背景下一群年轻人追求幸福生活、努力为国球奋斗的乒乓芳华。追求则讲述了由一桩20年前乒坛的意外事件延伸到20年后，一群因乒乓球结缘的少年们在挖掘真相的过程中重现辉煌的故事，展现出少年们追逐梦想的热血之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hank you. OK， 来自周杰伦《晴天》啊，没错，雨天之后呢就会有晴天，日子呢就是这个样子了。在不同的天气的背景之下呢，发生着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这些事儿呢真的和天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只能安慰自己说，都怪今天的天气影响了自己的心情。那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到了年终呢，都会有自己的情绪的起伏啊，所以呢，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啊，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希望呢，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赶快的调整一下，然后2018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每个人都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加油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Ou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有态度的能量音乐。人们以为最勇敢的事是反抗，或许忍耐才是最勇敢的反抗。人不能糊涂着过日子，你要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把生活当作一场修行吧，做自己的信徒，你会发现路上的一切也变得愈发合情合理了。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来自钟声的信徒。 也许忍耐才是最勇敢的反抗，不被任何人号召，忍着想说的却不松口，时间追着我，我在时间上走，或者从来没有时间，只有我，那么任何的言语都无法将我形容。我今天起我是我的信徒，能够推翻我变成新的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那么跪下尊严也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欺骗我也不会愤怒，我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是你给予我，今天起我是我的信徒，只有我能够推翻我变成新的我， 是我给的。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有的歌呢，虽然很久没有听，但是一听呢，好像又一下子回到了过去的那个时代啊。我记得以前呢，会有很多朋友说，在晚上复习功课的时候呢，就会听这首歌曲，所以真的好像是会被突然抽离出来一样。有的时候呢，在生活里，我们就是要偶尔的让自己从现在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出去放松一下，那不去管当前的那些让你感到头痛的人，还有头痛的事儿哦。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来自飞轮海带给我们的《超喜欢你》，掌声有请。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狡猾。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还超出了想象。下无敌自由来去，怎么踏进这禁区，马上败在你手里。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哇哦，一首非常甜蜜的《超喜欢你》送给大家啊！因为我也超喜欢大家在这个时间来和春辉一起感受这样的能量节奏哈。好了，一个小时呢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把这些温暖然后有力量的有希望和有憧憬的能量全部都传递给大家。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是童话，那这首童话呢不是来自光良和梁静茹的那个版本，而是来自辛晓琪的童话。因为我想说，每一个童话都在告诉我们，不管你在经历着什么，我们都要相信幸福快乐总是最后的结局，你要相信的。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下次再会咯，拜拜。 人不曾一起逆着风破着浪，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现在怎么都平常， 苦涩里甘甜的香。我们不再彷徨惊慌，不是夜不冷的路不长，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6月22到6月24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听我的新歌《王牌冤家》。我的新歌《王牌冤家》是我的第5张专辑第一波主打歌。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编曲的音色以及在制作时候的氛围，